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得聊聊老炮儿了，是吧？老炮儿， 聊点开心的。 你先说，你不是别开心，你哭了吗？ 我没哭啊。 你看老炮儿， 我没哭。 你哭了吗？ 我没哭，我们这年纪都不会哭。 那感情就我有病了，我 不哭了， 哭的我个稀里哗啦的。 但是对的，因为我一开始就说哈。老炮最容易感动的就是这个40多岁的人，而且他们很多人去之前我就知道这个结局，就是他们会非常受感动，啊，哭的。我看40多岁的人，就60年代出生的人，哭的是最厉害的一层。但是50年代再往上，他反而不会哭。 为什么呢？ 因为他隔着一层，就是说这个老炮跟以前的老炮不是一个老炮。 我这么问你，你真是经历过那个年头的，你觉得他塑造的这个六爷真实吗？ 不是很真实，就是他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首先是这样哈，我们先解释这个词儿，不解释这个词儿，下面所有话都没法说。这老炮啊，最早这炮就是三点水这炮，而且从北京人的儿化口音中，只有这炮才带儿化，那个炮是不带儿化的。 泡妞的 泡妞，他最初的就是从泡妞来的。现在很多人我看网上有人解释是从炮局来的，根本不是这回事儿。老炮过去啊，他有这样说的，泡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话哈，他是地域很清楚，比如他说西直门老炮是指西直门北新桥老炮，还有领域的说养鸽子的老炮，他是指某一个领域中的一个炮在里头有成就的人。 哦， 老炮这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儿，第一不能自称，不能自个儿说我是老炮不行，第二不能对称说这老炮来了不敢说。只能在背后称说哪人是一老炮，是这意思。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为什么得罪陈丹青老师了。 嗯， 我2008年的时候做那个年度文化盘点啊，就是有一个人物就是陈丹青老师。 嗯， 大标题叫您这架老炮还能挺多久。陈丹青投书本报说 啊， 羞辱人还不够吗？ 啊，真的。 对， 他不能这么不， 我觉得他可能跟他是南方人 是不是 也有一定的关系。 行业有成就的人 不是成就，他是泡在这儿，就是泡久了并没成就的人，不是有成就的， 泡而无功 的呢。对， 泡妞没泡着，一直在老炮。 有一虚名啊，对，老炮嘛，老炮在那儿嘛， 老泡着泡不着。 哎，彩富兄，你这年龄的看了之后做什么感触？ 我可能隔的两层，你们说隔一层吗？我可能隔两层，就是我碰见那种打群架的都打不起来的那种，都已经不行了。所以我看到冯小刚最后拿着军刀在冰面上做行军状的时候，我就直乐。 嗯， 因为他我说这肯定这一段剪了，这大决战被咔嚓了，只好就改成啊就这个动作去了。我就觉得这个不过瘾嘛，最后你一定要解决掉那个小胡子，这个事情才有一个高潮。 嗯， 你最后就中纪委把这事儿给办了，就是感觉就撒气儿了，就感觉。 对，就是中纪委这事儿，大家一般都觉得有点岔气儿，是吧？ 他是这样，因为我们得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如果没这个，这故事就可能就不成立了。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成立的，我认为哈，因为真正的老炮是指解放前生人的人，最低也得48年生人，那么。有资格谈的人，我觉得最低呢是53年生人，我55年，我没资格谈，我是听说的。现在拍老炮的人都是听我说的，你明白吧？就是传来传去的。真正有资格说的人，至少1966年应该是初中生，就是53年的，最好是高中生，就是50年的。真正那些老炮，就我们过去就觉得看着的，或者远观的，或者是就是不敢招的，这都是。解放前生人的人了， 所以这个电影啊，我觉得它最牛的一点是什么？它引起来的这个话题和讨论之广远呢，绝对是现象级的。就是你知道聊到一最远的，噔噔能聊到一什么？我那天看见一个女权人士，就讲了说，凭什么把唯一一次打炮的机会让给冯小刚？不还有小鲜肉的吗？这本身就是你们这种中老年男人这个自淫。然后就是说，哎。上去没有前戏，摁倒许晴还是后入式的。都今天的这个真正上岁数的男的都不会这么生猛的，对吧？他会懂得前戏， 不真实， 不就这个很生硬，很勉强。 他 都能聊到这地方， 他怎么知道的？ 我是老汉，只能推车嘛。 对这个故事，我认为不成立，主要在哪儿呢？是在于这老炮和小鲜肉中间隔着一代人，就是岁数接不上。就真正能 能够称得是老炮了。你看这，你注意看啊，这电影从头到尾没提过老炮一个词儿， 嗯， 没有议论过这个词儿， 嗯， 这是一个精神上的词儿，啊，他没有。你比如在电影里谁说那是个老炮，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说这老炮不能相称，也不能，你背后说是贬低人家，说那是一老炮是贬低的，所以你也看不到像三儿啊什么灯罩什么说老。六爷是一老炮儿，没有这词儿嘛， 啊， 对，没有这个，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词儿。 而且这个它衍生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人就聊到，就说，哎，八九十年代半个北京文化圈， 嗯， 某种程度上就聊到他们， 嗯， 所以就是他讲的对，到底什么叫老炮儿？我跟你说，甚至有人都能聊到这儿，就说这个。当年的这个文化圈的弄潮儿是王朔嘛，是吧？然后就说啊，有篇文章就讲了，王中磊、王中军哈，在王朔的小说里化名高阳、高进，就打架手特黑啊。然后呢，这个王朔开始发小说的时候，得到了北京青年文学出版社的青年编辑马未都的大力协助。马未都是海军大院子弟，后来马未都倒腾文物发了财，在王朔的忽悠下投资拍了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编剧是王朔，而马未都的编辑生涯被王朔写进另一部电视剧，也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其中主角东宝的故事直接取材于马未都本人的工作经历。东宝的扮演者就是后来的喜剧之王葛优，葛优他爹葛存壮是北影老演员，葛优是北影大院子弟，还有什么叶大鹰是什么哪个大院的，崔健是空政歌舞团大院的，姜文是什么什么大院的。 但是这代人，就是这代人，他刚才说的这些人名里全都比我小，我都不算，他们就更不算。因为文革那一年呢，这个冯小刚、王朔都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你们现在可以判断他对世界的看法。他这个说的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啊，都是混混，还真不是老炮。老炮是都在文革中就形成和灭亡了，文革结束了，这老炮就基本上就逐渐销声匿迹，也不成为社会的一个主流，被淘汰了。 嗯， 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大的价值是因为在我们电影市场如此糜烂的时代啊，我只能用这么一个词儿，我找不着词儿了。就今年2015年那电影，有好几部是我认为是糜烂的电影，能出现这么一股正气是很难得的，这是我认为的。 嗯， 第二点我认为非常难得的是冯小刚的 表演，哎，这个真是 他的表演呢，就是我写了一句哈，就是我给朋友写的，平时你是外地的，他不是北京人，他看不太懂，他问我，我说他在表演中可圈可点的就一点，就是他所有的戏宁肯演不足，他没有演过，这是他多年导演的一个功力。我们绝对，你请任何演员，他都会有个别地方会把戏演过，而他没有任何地方演过，他有好多不足，我认为没演足。 嗯， 但是宁肯不足也不能把戏给演过了，这是我认为这本片的价值。 他那脸呢，不演都是戏。 嗯，那也不一定。嗯， 我对这片儿的最大的兴趣点呢，是在规矩。 嗯， 马老师不是上一期不是说提规矩这个？ 嗯， 我一提每次冯小刚的强调规矩，我当时就浮想联翩，因为从这个胡同到这个大院到二代们啊， 嗯， 让我联想到习总说的，习总发明了一些热词嘛，妄议中央这是热词，那也有政治规矩。 是。 2013年我那时候看一个报道，他说这个习总在西柏坡的时候，这是当年立规矩的地方，而且这个电影跟这个习总呼唤的啊，说这个政治规矩不能团团伙伙，不能勾肩搭背，不能搞这个那个的，哎，他都有一种立规矩的这个意思。 是， 这胡同的炮爷和大院的子弟们是不是在这一块给碰上了？ 我就觉得，就是今天你看，我看新闻还说一宗教局副局长也落马了嘛，落马了就是说不遵守政治规矩。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它实际上啊，它是不是有一种叫时代的呼唤？就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啊，中国人就觉得从上到下 找规矩， 不管是哪个圈子里边，好像咱们都已经把规矩弄得找不着了。 对， 都在呼唤规矩，对吧？从胡同里。到甚至是黑白两道， 对， 都有一个规矩的问题，就越来越明显。 对， 而且呢，还有一层，就是为什么哭呢？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像我这个岁数的人，哎，包括像冯小刚，我 哪段哭的？ 肯定是后面那一段。 到最后他在冰上冲锋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了。不是，前头我也常常眼中含泪啊。你知道，就是 我当然我哭从来不是电影好坏的标准，因为我看变形金刚也哭，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包括冯小刚在内，我注意到很多像我们这个朋友圈，我这个岁数六零后的人啊，他们说好啊，那个里头我体察有一种什么借他人之酒杯啊，浇心中之快垒，有那么一种感觉。其实这个里头啊，寄托着一种什么呢？就是中老年的这一代啊，对现在的这个社会变化呀，适应不良的那么一种郁闷之气。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社会开始特别缺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说的仗义哈、啊，为兄弟两肋插刀，现在刀都直接插人家兄弟身上去了。那么在这点上呢，我记得啊，我现在回忆电影中把我深深的感动的是当年的《英雄本色》，这个周润发和狄龙背靠背的那一段话，那叫激情啊，不是 激情四射， 不是现在那激情、啊。 那什么话？ 就是他们背，就是兄弟之间的话嘛。那么兄弟之间的情呢，在某种意义上感这个他要超越男女之情，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英雄主义的表达都是在这儿，他实际上老炮是一个英雄主义的一个表达，我们今天没有人有担当，这是社会特别缺的，终于有人出来担当了，但是关键是我认为这个电影中的担当的这个起因呢太弱化了，他应该强化起因，他所有的担当让我看就顺理成章就可以感动我，也许我会哭， 怎么说， 但我就是他为谁出山？ 为他儿子， 这就是一个问题。我认为他为自己的儿子出山是顺理成章的，父子之情。如果他为，比如说他这儿子就是李易峰演的这儿子，如果是邓兆的儿子，如果是许晴的儿子，尤其我认为他为许晴的儿子出山，那这个故事就变得巨大的感人力量。 有道理，这个让我想起美国老炮儿。就是伊斯特伍德导了一个叫《不可饶恕》，那是一个老片儿，获得奥斯卡奖的。他是为妓女出头的，一个妓女被人给欺负了。 对，你看， 我悬赏$200，然后我要把对手给杀了。这老炮儿呢，就老牛仔，就是本来就累得自己就倒地上干活干不动了，就拿着一把破枪，要去找那伤害妓女那人流氓去干去。最后哒哒哒哒全给突突了。 对， 对， 你看他 这是侠义， 他就高。 哎。大哥是照顾的， 而且呢，你 对照着别人的， 这才叫大哥。 啊、 你为你儿子，他有一段我觉得特别尴尬的戏，就是他跟他儿子那个对手喝酒的那段戏，对不对？这段戏呢，他全忍了，全吞了。按照他的性格，就是叫张什么张什么 张学军， 张学军的性格是不可以吞下这事儿的。跟儿子，那我们那一代人呢，儿子要这么说话，早大耳贴子扇上去了，对不对？他吞下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这儿子是许晴，许晴是什么？是侠义的儿子。如果是邓兆的儿子，他就得吞，因为这儿子不是他亲生的，他就不能动手，对不对？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顺理成章而有感人的力量。就是他现在说的，我为妓女出，就是出发。 对， 这是所有人认为不值当的一个事儿。那换句话说，如果张学峰为邓兆的儿子去出发去拼这命，大家的首先第一反应是不值。别人的儿子，你还怎么那么大劲儿？但是你为你自己的儿子，这个侠义就变成狭隘了。 但是会不会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才有了一种就说是两面性，就是说他既是英雄，但也是个 loser， 就说是个失败的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 我们可以 甚至是个失败的父亲。 我觉得他电影的解读的角度干什么都非常多，就是你做这种节目，你不能说一次，你做十次都有的说，有各种话题都可以去说，但是。做这个电影本身，我们是强调，因为我过去啊是做编辑的，做编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核心，你这件事儿的核心是不是存在？如果不存在，所有生发出去的力量都达不到点，就打不住人。 哎， 你看世界上的经典的名作，它肯定起因是最重要的。 所以看出北京青年文学出版社的青年编辑马未都， 这上面都是很多细节都是瞎说。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看了好多篇这个文章，就讲这个老炮儿。我最后就感觉啊，哎，有一个我的这个朋友圈里，他们这个反应挺有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说电影是个好电影，但是有问题，就是出了电影院啊，就互相间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这个电影有问题，这个电影有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说是价值观的问题。然后我看的多了呀，我不禁就想啊，像这个六爷这种路子啊，他不是教父，他也不是香港的古惑仔，他也不是台湾的竹联帮， 他是他你得看到啊，他是中国的曾经有过的一个文革的那个背景下，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年代里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时代的背景，对吧？所以他出现的这种，甚至就有人讲了，说是什么王朔、姜文、崔健，包括你，你们这帮大院子弟，哎，中国从来就是特权社会，对吧？ 对， 那个时候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所谓偏贵族的这大院子弟嘛，自命为红色后代、官二代。说老实话，开始觉得自己肩负革命使命、接班人。 红二代得纠正你。 红二代，红二代后来又给打黑了， 对， 他爹都给人家整了， 对， 于是也是满腔悲愤嘛。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敌人，是顽主，就是说胡同里的，真正就是说这个或甚至是黑五类，平民子弟，这些顽主呢，实际上他底下还有个佛爷，比如小偷，是吧？ 对， 这小偷是拜，不是这个佛爷是拜顽主的，顽主罩着他们。这两帮人当年他们就是说是贱民和新贵之间的冲突。 他主要的问题是因为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呢，因为天下都是历史上都是一样，军人先拿下政权，军人地位最高，那么军人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形成大院文化，大院文化的沟通是没有文化可沟通的，因为你是河南的，他是山东的，他是四川的，他是贵州的，哪儿的人都有，所以他说话就会说得很标准，相对来说他们是用普通话来沟通。我们上一代的人都是，比如我爹就是山东普通话，山东普通话，是吧？我听过江普话、江西普通话，这个湖南普通话，就是全是这种当官的。我小时候见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这帮孩子的沟通呢？那么唯一能把它维系在一起的是爹的荣誉，荣誉是什么呢？是军刀和大衣。他为什么最终他又向这妥协呢？就这胡同里的老炮最后穿上一军队大衣的呢子大衣。而且你听他们说全是走进的，说的什么将校泥，将泥跟校泥根本就是俩东西啊， 将军的泥和校， 将军的那个那一套装备，你比如说塔帽，那是真正的皮革的，到了这个校官这一级就全是栽绒的了 啊。 五五年五九年发过两次那个将校泥，一次是黄的，一次是那个有点绿的那种马裤泥啊。那时候我都穿过，我还给卖了呢。 然后呢，就是说这六爷为什么有这个？他们的有时候这说搞拧巴了吧？他又不是大院子弟，但是就是说啊，当年的这个顽主啊，跟红卫兵打，其实都是穿着这个军装，那就是这个黄军装啊什么的。然后呢，以什么为荣呢？以就是缴了扒了这个红二代身上的这层皮， 背人家帽子，背人家帽子 ，抢了人家的这个杀气啊。所以他们就讲了，这个冯小刚到最后这把刀，反映了他当年的这个战绩。 对，他应该是包括那个呢子，应该是缴获的大院里边的人， 没错， 作为他这个老炮的荣耀之一，给他穿上。他平时我还看了一个真实的一个说什么，不是小坏蛋，是另外一个，就是把打赢了之后穿上那个我也是解放军了，就是大这个胡同里边内心的那种很大的自卑感，实际上是能看出来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地位的差距，就跟你说的，一个是新贵，一个是真的是底层。我缴完你之后，我穿上衣服，我浑感觉我像大院子弟似的那种感觉。 对， 那这个是挺奇 怪的。可是你说在这个电影里呢，相比之下，六爷他们这又层胡同里的这个贱民，而这个吴亦凡那个这种小人儿，官二代，是吧？带跑车，就是父亲有势力，贪官，发生了这么一个冲突。你觉得这个设计算是？ 我觉得就是在大院子弟或者大院和胡同之间啊，这是死扛不过的。他找了一个折中地带。我弄不过那个二代了，我就弄一外省的官二代，也没什么背景，草根上来的那种的。我运用什么智谋，还当然了，还用最高权力的帮助来把这块给灭了。实际上我觉得换了一个战场，但实际上你永远干不过马老师那边的二代，或者说那院里边的人。 这边哪来个二代？就是早期的这个拿下政权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那个就红二代早第一波全部都被淘汰了啊，这些活着的现在也都是七八十岁了，就二代也七八十岁了。这个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比我岁数大几岁的人跟我说这电影换一名字就好了，就准确了，就不能叫老炮，说这换一名字叫北京大爷，说实在不行叫北京老大爷。然后我说你这票房没了。 票房没了， 肯定是院里边人说的， 对， 歧视人家。 对， 这 他认为这不是大院文化，这是一个北京老大爷，他确实一开始的行为就是北京老大爷，什么管闲事儿， 对， 这个瞎聊天，都是没目的的，是吧？一开始他不是管着城管有那么一段吗？ 嗯， 那个比较体现这个老大爷的那个， 从这 个风范，北京大爷的风范。 从这个角度讲，这老炮还有他的价值，他是第一个表现胡同老炮的。你们以前的呢，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对， 阳光灿烂的日子，全是大院的。 对， 其实全是那一波人的文化，王朔呀，这个冯小刚，不对，冯小刚还沾不上边的啊，叫姜文他们的。 嗯， 实际上是跟那个台湾的眷村文化那是对应的。 对， 真正这个接的更低的地气儿的，可能是他，可能是第一个。 所以 实际上大院也是两种，一种是军队大院，还有一种是这个非军队的，比如过去的文化部大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行政部门的这些大院，它也形成大院文化。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空军大院，我们在空军大院长大，那个你这材料上写过海军大院，不是的，空军大院初期是野金部大院，野金部大院那跟那军队看野金部。你给我造枪的是这意思，所以这帮人老掐，理论上讲他们都掐不过，因为军队的那些子弟啊，就是当时呢都是比较气壮，因为他受的是军训，我们从小看的都是军训，而且我们小时候啊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要不死在战场上都不是男人，因为你是军队氛围中长大的，所以哎，脑袋上没开过瓢的人都不算，就跟这炮就没关系。 你脑袋上瓢多？ 我脑袋开过两回， 这真跟瓢似的哈。 对，都这个脑袋开瓢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就男孩子打架，脑袋开破了或者捂着，没有什么丢人的。 所以原来王朔写的一段，就是小时候跟他们一块玩的一男孩，老人说你哪儿的？他说我北炮的啊。后来说是北京灯泡厂的，就没人搭理他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我觉得这个聊天就是哈，好像人呢有一种逆反心理，就说一个东西啊不能允许你就是好好的没边儿，聊着聊着就聊回来了。现在我看到有一些有争议的东西出来了，就比如说这就是这是文明社会的这个应该提倡的吗？就包括这种电影，就说这是什么价值观呢？啊，包括这个老炮儿，他是像冯小刚的这种六爷，他代表的是一种老流氓呢，还是一种说是变坏人变老了呢？ 不，我觉得他很重要的一点是利用了中国文化中的四个字叫行侠仗义。行侠仗义我们没了，我们年轻的时候行侠就为兄弟去打架是一光荣啊，哪有招不来的？所以他在这中间表现了，不是一开始他想让他帮他的时候，大家都退缩嘛，到最后不都又冲到湖边上去嘛？那是过去的一个场景，是过去的一个经常可见的场景，行侠仗义。所以中国的武侠类的东西都到今天都是有巨大市场的。他借用了这个精神内核，所以感动了相当一批男人。 哎，其实是这个英雄情怀， 对， 是吧？ 是这个 兄弟情，英雄本色， 对， 对吧？ 对。 哎， 他要是为许晴的儿子冲出去，那估计哭的人更多。 行，这许晴也不错，是吧？ 刚才你说那个观点呢，实际上还是回到了中国什么什么什么电影局管着的什么意识形态宣传的那个路子上。你评人家电影，你不能按照那么老左的那个评法去评，说你价值观不对什么之类的。按照这个去评，美国有一半电影全死了，昆汀什么所有的电影全干掉，就是他没有义务去向你表现他是一个高大上的人物，他就是一个有时候怂后来又很落魄的一个老炮，他就是人物是立体的，就是他可能没有达到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程度，但你跟这个像糜烂的这个电影的水准你看一下，他是实际上这么高的。所以我觉得你说硬挑价值观有问题的那些影评的是，那还真是硬挑。 我倒觉得那种影评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他能表现这个电影，就是在当今的电影市场中，它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情怀。情怀尽管哈，他们是听来的情怀，这情怀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听来的。为什么呢？就是像王朔啊，就王朔他都是听来的，因为那时候还小嘛，连我都小，都是听的。 管我也是听来的 啊，都是听来的。但是这个听来的情怀，毕竟他在这个电影中表达了。尽管你按照高标准或者按照身临其境的人认为你表达的不够充分，但是他毕竟表达了，感染了很多人，我就认为已经很成功了。今天就是对此电影吹毛求疵，那肯定是 在今天这个电影市场中，我觉得你一年下来已经算就是临关门时候看一好电影， 哎，对， 是不是这意思？ 起码把我给感染了， 对对对， 我就是哭的 不是很多地方是很感人，就是细节啊，细节的表达很感人，但是就是情节，我认为情节有的站不住， 对对对， 站不住要那个，哎。就让我说，要我上人都就是老炮那样的人给围的那个那个车棚子里，跟那个小飞是吧？面对面的时候，我估计小飞那一下子就歇了。可是歇了，电影没法拍了，对不对？没法拍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电影的这个剑拔弩张这劲儿的给延续下去。 他逻辑上不是没有勉强的地方， 太多了。 对， 特站不住的就是那个，我打死不报官，绝不报警察， 报了中纪委。这有点鸡贼啊，有点鸡贼。所以就说，真是我觉得这影片就是哭着，这电影有问题，这电影有问题。我觉得这很传神，是吧？ 是。 哎，但是真的诚意之作。 对对对， 对吧？ 不错， 这 很不错。 拿良心拍， 而且还有票房， 有票房，有商业元素。 对对对， 这是个挺好的一个结合，是吧？ 已经很不错。 就是说，中国。